锵锵三人行，哎，最近我看到一个照片呢、啊，就是说咱们中国，你说这么按说挺发达的一个国家，就是儿童问题。你说这儿童啊，你怎么说呢？好像说都是个案啊，可是我觉得咱们最近出的这些个事儿，随便哪个个案，你要是拿到这个较为文明的国家，那都是轰动性的，那都是。就是让令人就说是就是发指或者说是不耻的这种事情啊！我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河南，你知道这几天，当然国家都去关心了，对吧？这孩子现在不能让他跟他妈一块住了，7岁的男童，在家里一直跟猪一块住，而且根本没有说话的能力，就说明他没有一个连说话的教养都没有啊！这个孩子不会讲话。然后这个邻居说起这个7岁男童来都流眼泪，就有时候邻居干预啊，就这孩子啊，就有时候他妈怀疑他妈是不是有点什么精神疾患，因为村民啊就当着记者面就骂他妈，说他这个娘啊抓着孩子的脑袋每天就咣咣咣往门上撞，就一撞到好几下把孩子再撞哭，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他妈听着就在一边笑，你看这就孩子跟猪在一起，7岁的这个男童，你再看下边，你看进了门这个墙角，这就是孩子日夜睡觉的地方，这孩子都，这村民说这孩子都不给睡屋里，就一直就在睡，还是他亲生的，你再看下边，你看这孩子的脑袋这磕的这个疤都是给他妈这么磕的，然后说他爸干嘛呀，他爸每天就是到城里去拉那个泔水，就靠着这个养活一家人，早出晚归，也见不着孩子多长时间，晚上回来，然后呢就说这家里的人生活，哎，他爹从城里拉了泔水回来，就见他们这家人呢就在这个泔水里挑这个能吃的东西，就吃这个东西，吃这个城里的这个厨余啊，这而且觉得这个孩子，这现在有些什么爱心组织也去了，这新闻一爆出来，就是说像这种情况啊，你的这个父母亲不，哎，法律上是不是会有虐待这个罪名啊，就是你这个 有吧， 是吧，你亲生父母至少说一样，就是说假如他是个精神病，哎，那就不能再跟他的父母亲在一块儿了，就事实上你不能把这个孩子放他手里啊，他们去看的人呢，到河南那儿那个村去看的人就说，如果再这样下去，这个孩子肯定存活不下去的，这个7岁的孩子。 那你刚也说个案嘛，因为我们以前也经常说什么全世界没有天堂哈，什么地方每个地方都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那看那个地方文不文明是看整个地方怎么样回应那个不好的事情啊，不管是强暴暴力等等，整个社会是要怎么来评断，怎么回应，怎么善后，这样才看到那个文明的程度哈。我们经常坚持这种观点。那现在你说啊，那是爱心团体啊，警察也干预了吧？ 对 民政部门这得国家养起来吧，像这个的。 对啊，都要。那这个部分就看到进步。那可是有个关键，或许我没有仔细看那个材料哈，我说材料没讲，是说到底这事情啊，邻居知道了多久？有没有人去报告去揭发？为什么前面没有监管呢？假如是这样的话，难道都没有人知道吗？到现在才爆出来吗？他不像在美国经常有啊，把小孩乱七八糟那些变态，把自己的小孩放在森林里面一个地方小木屋关起来，根本没人知道啊，或者放在房子的 basement dungeon 对不对，地库什么，可现在你说住在那种地方跟猪在一起，难道没有人知道吗？ 不知道，但是中国农村的这个村民啊，他没有你的这种观念，他就毕竟还是觉得那是他们家的孩子，有的时候这个村民啊，就这个他们家就把这个孩子一天一天的锁在院子里，有的时候村民都踹开他们家门，你看中国的乡村就这样，这个看不过眼了就踹开他们家门，拿点吃的给这个孩子吃，但是你要说这些村民去举报他，好像我觉得一般，你觉得中国人会这样管邻居家的事吗？ 这个、观念上是非常非常值得讨论的，就是观念上是非常非常值得讨论，就是一家人家就父母对小孩，中国人有一个传统的观念，就是小孩是父母的嘛，这我不生出来哪有你嘛， 对， 所以你知道父母打小孩在中国是非常，就是在相当程度上的挺普遍，就一般的体罚很普遍，旁边人没法管的。 对， 这个就他推上去的逻辑，就好像某些国家他的政府对他的人民的事情是不是属于他国家的主权，就是说对，就是一家人家里边他的家长对小孩有没有使用一局部的暴力的这个权利，或者说很简单的，比方说我们讲一些不讲那么极端的例子，比方说小孩撒谎偷父母的钱，啪老爸一耳光，那隔壁邻居看了有没有权利管，应不应该管，有没有权利管，可不可以打电话报警等等。我觉得在中国这是个观念问题，还不是一个法律问题。 在美国邻居就举报你， 哎，他美国不仅是打你，那你小孩一个八岁一个十二岁关在家里，他们自己到夏威夷去度假去了，等他夏威夷回来被抓起来了， 也有坐牢 就是被抓起来了，因为你把小孩未成年的小孩放在一个家里，这个就犯法了。这就是，但是他们变成了一个社会，他把这样新闻搞得很大，变成了一个社会常识，就是说小孩不仅是你的小孩，他是一个公民，那对公民尤其他是未成年，所以你必须有，你有个这样照顾他的责任，你不给他吃，你打他，你都是犯法。这在中国我相信这个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争论，很多人可能都不同意，觉得是这样。 可是假如乐观一点看，因为虽然是可能农村乡下地方哈，可是毕竟我们是2015年了哈，毕竟就算那些人不看手机什么，有电视新闻什么，那因为有程度的问题，现在不是说那个妈妈打小孩一下，是这样的暴力跟猪在一起等等哈，而且甚至连邻居都已经进去什么喂想给小孩吃吃这样，他当然是知道这样不对的，他才去干预哈，然后他怎么可能没报警呢？所以我觉得 你说谁没报警， 他就是邻居啊，村民啊， 哎，所以我觉得 不，但 中国 这件事情 很多老百姓，我觉得他不会报警的。 这件事情更复杂了，这件事情你甚至都很难说他是虐待，因为为什么，是从他母亲的角度来讲，他可能是智障或者是有精神病，换句话说你是没有剥夺他的这个养育小孩的权利，只要你没有剥夺他，他都没有错，因为你说你讲那些事情他还在旁边笑，对不对？那这个他是一个病人，你没法说他虐待。你讲他父亲吧，你跟猪在一起吧，你吃那些东西吧，他说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他本来的生活就是这样，他可能说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生活的， 那 我们并不是 爸妈睡哪里， 我们并不是特别的虐待他，你相信你现在控告他的父亲说你虐待你的小孩，他父亲肯定也不承认。 没有，我现在说的 这个情况有点特别。 对，没错。可是那个呢，你说的那个部分呢，是专家法官之后报官之后啊，香港喜欢讲报官啊，报给官府，我们非常封建的啊，那个之后去判断的事情，到底是不是精神病，到底他什么理由会这样做哈？现在是说已经有邻居看不过眼了，干预了。甚至一条村他可能不去报警，那我不相信村的那个领导不知道，就是总往往有这种事情。 你这个话说的对了， 你说的对了，就是说，所以我说你要说是个案啊，有的现在的情况啊，就我觉得中国孩子的这个命运呢，你要说个案，他有些地方的密度，我就跟你说贵州毕节这个地方，那么贵州毕节这个地方就这两年间我们看到的，先是有四五个孩子，就是那种所谓的父母到外头去打工留守儿童，四五个孩子在一个垃圾桶里闷死了，对吧？就毕节嘛。然后前一阵儿一家四个孩子自杀，喝农药自杀，毕节的这个七星关区，甚至就这个区，对吧？最后这个相关的当地的负责人你都要负责任的嘛，你这是你作为村长或者你作为县长，这事儿你肯定有责任。但是同样我今天又看见，就是这个七星，同样是七星关区，你说那个地方的孩子处于一种什么情况当中呢？受害人家属最近刚刚拿到判决书，一个月之前七星关区一个小学的这个校长被判了死刑，他是怎么呢？强奸猥亵六个学校里的女生， 就是同一个地方， 七星关区都是这个地方。那么如果说在一个中国的一个偏僻的地方，在两年内 就传出这么几件事情来，你有没有理由可以怀疑在更大范围内会出什么情况？包括这个河南的这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咱们国家也挺奇怪，发展水平啊非常的不均衡。你按说河南落后吗？河南并不落后，是偏僻吗？不算太偏僻吧，但是 哎，中华文明的摇篮。嗯， 对啊，咱们现在好像我理解咱们不是饥饿问题或者什么都解决了吗？差不多。还是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就是哎，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过去还以为呢，就说是这个西方老没事发生点那个娈童的那种新闻嘛，觉得那种报的特别多，但是实际上中国的情况怎么样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工作小组对中国的虐童状况做了一个系统评估，哎，这个数据非常惊人。嗯，这个他们的估算是中国有26.6%，哎，就是说将近30%的18岁以下的青少年儿童遭受过身体虐待，19.6%，就是说相当于5个里边有一个就遭受过精神虐待。8.7%遭受过性虐待，然后我不知道他怎么算的，就是2010年仅这一年对儿童的身体虐待所导致的恶果，就让中国的 GDP 损失了500亿美元，因为童年的情感和性虐待造成的损失分别是280亿美元和228亿美元。就你别说是什么因为新闻报道啊怎么怎么样，其实我倒觉着新闻报道只是让早已经存在着的一些事情啊浮出水面。 新闻报道香港的那个报纸啊，6月11号有个报道说是畜生情侣这个弄死了3岁的娃娃，然后有6月10号有个报道说3岁的女童遭虐打，骨折啊陷入昏迷。4月13号，2个月前，有一个2岁的小孩被虐杀，只判了13年，然后那个男的6年以后就可以假释。2014年12月24号的报道是，一个小脑浆如碎豆花，夫妻虐死婴儿还想偷着火化。就是这样的消息是很多的，还有一个是被打不敢哭出声，1岁娃娃变成了植物人。还有是父虐3岁女，拎头抛出门，冷气工什么什么把女儿这踢飞3尺，就报纸上一直不断的在有这些事情。纯粹从法治上来讲呢，我觉得最近的一个变化很有意思，在人大常委会提出来，就是说这个虐待罪啊，以前是要这个被虐待的方提出来才受理，现在要把它改变成就是说，就是被虐待的人没有提错，旁边的人或者是政府也可以来控告。因为你想这个小孩你叫他自己怎么来提错、啊、他都被你搞傻掉了，他你再虐待下去、哦、 原来不可以的、 哎、原来虐待罪要受虐方提错， 不告不理 也是不是、 哎、 到现在法律还是这样。 我的天哪、 哎、最近要修订，但是这个只是法律哈、嗯、我跟你讲中国法律到下面哈好多层要路走，最实际的按我的社会的经验就是说，像这种比方说这一家父母对小孩真的太不像话的话，按我的经验就是你村长里的那个村长啊乡长啊支书啊得出来说话，一般通常都会这样，就是说假如旁边邻居啊你去管他是不行的，你去管人家怎么对他的小孩啊，他到时候跟你打起来，就跟村里的掌权的实际掌权的人说太不像话了，这娃这样跟猪一样太不像话。通常常规呢这个地方的领导呢也会跑去说你们怎么搞的嘛，你这样给我惹事嘛，你这个怎么可以这样嘛，这实际的情况是这样解决的， 这样有效。 等到真的法律下来哈事情就大了。 那不如干脆退回以前嘛，不是有每个社区都有大妈吗？社区大妈他就去管 城市里 行吗？我以为敲门有没有打小孩啊，小孩出来看看来检查一下。 那是城市， 我记得听他们说 朝阳群众，现在朝阳群众， 那是对啊，那大妈还会关心你的夫妻生活嘛，嗯，最近好吗？快乐吧， 大妈就关心夫妻生活， 对吗？ 打孩子，打孩子大妈不一定 就把他们责任扩大嘛。没有，那是开玩笑，可是说认真的，以前在美国哈， 读一个社会工作的课程啊，提到有些 program 蛮好的，可是不一定美国所有地方都推行，可是效果非常好，就是教育。什么教育呢？因为我们经常说嘛，现代社会那么复杂，我们学什么数理化什么学了一堆，可是有两种东西没教的，一种是什么？一种是理财，现在开始有了，其实小学中学教你理财的概念哈。一种是什么？当父母亲或者说当夫妻也是了，没有教你谈恋爱嘛，他有性教育，可性教育就是教什么生殖器官，给你看一个横坡图这样子哈。然后教你怎么当爸妈，然后他的做法是什么呢？用了工作坊的做法，那些特别中学的男生女生啊，你真的要照顾一个 baby， 当然在老师在旁边了哈，照顾他几个钟头，那你明白那种责任。那你生不生以后，第一个不敢乱搞，或者说不安全性行为啊，你当年轻妈妈很痛苦，年轻父亲。另外呢，你有爱心。比方说有一个实验啊是非常有效的，是什么？有些所谓的不良少年啊，非常叛逆的，甚至犯了一点小事情的，好，法官罚你，罚你什么呢？去孤儿院照顾小孩，照顾比你小的小孩。他照顾了两个礼拜以后呢，他明白什么叫做责任感。 OK 哈，这个部分马上他后来改变很大。我觉得假如是这种情况哈，就是那个虐待小孩，不管是香港还是大陆哈，就是在中学教育那个真的给你实具体去操作，你真的觉得那个是一个人啊，啊，那是一个人，以后你当了爸妈之后， 你讲那些方法真的都很好，那就好像是那个跟吃猪食的那个小孩，现在要给他一个布丁蛋糕。 嗯，不是这个，我觉得在有些这个基层的地方啊，嗯。我儿童处于一个什么状况啊，其实很让人担心。你比如说最近又出来一个什么事儿，在云南保山那个地方，学前班7岁，然后就是啊三个男童，7岁的男童侵犯同班啊23个男童和女童的生殖器。那么对，然后现在已经去检查发现至少有一个小女孩这个处女膜破损，他们就拿这个手啊，拿木棍啊，然后呢，说是这孩子们在玩游戏，就是这三个男生啊，就有点小恶霸，然后就是说我们是医生，全班同学排着队给我们玩小鸡鸡，女生就是玩下体啊，就是我们医生给你检查身体。 这是你说是7岁之前的？ 就是7岁啊，6、7岁啊，学前班就是。玩这个医生给病人检查身体，全班的其他同学就乖乖的让他们侵犯这个下体。那么就有些人说你说这叫性侵犯吗？但是也有些人讲他7岁的孩子他是性侵犯还是性好奇，但是是玩的过分了，玩的大了，这哎，老师没听见，老师不知道发生这样的这个事情，你说这个孩子 他可以算是游戏，就是过分了的游戏，也可以说是暴力事件，对吧？也可以说是性犯罪，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事情最好的研究就是弗洛伊德来了，他可以拿来搞出一大堆的儿童性的这个研究，对不对？那些人估计也不能算是，就是最多就是小流氓了，就是最多就 是 小流氓。 孩子之间啊，你比如说。在幼儿园 有 些 小 孩小 时候， 因为他 有 种好奇啊，互相看看对方的这个小鸡鸡。 我们都玩过啊，你没玩过？ 有 对啊， 我 但你为什么那时候没玩大？ 但不会上纲上线到什么性侵犯这个。 我不是去弄人家那个，我是被弄那个啊。一群女护士过来那有排队替我。 所以有了他今天的心态。 对，可是重点。 你看你不告呢。人家就没法帮你， 哎，他们 所以隔了这么多年，你现在也要起来告啊！ 我没告啊，他们跟我同年龄，我告嘛，我觉得晚的不够，我也刚说，哎，我没不是开玩笑，为什么说晚的不够？因为你刚说的很好，有人说是性好奇嘛，7岁嘛，就是7岁嘛 ，OK。所以呢，在那种学校，不管是幼儿园还是小学，一定有老师在用某一种方式来，说难听是监管。说好听是辅导嘛，因为不要说玩小鸡鸡玩什么了，他小孩子不懂啊，他生气抢玩具，他可能会一下就打你啊，就像美国经常发生事情，5岁拿父亲的枪来打死3岁的弟弟3岁的妹妹，你 第一个怎么会给他们拿到枪呢？第二个怎么会没有人在旁边辅导了？关键在这里嘛。那你好奇的，坦白讲，好奇晚大了啊，晚大。那这是从某个角度来看是怪怪的，所以我反而是很奇特，这样七岁是不是已经开始看网站了？那种色情可能不小心看到色情网站，父亲的留下来色情 网站，不一定，不一定， 就是这种教育的意识，看管的意识。 对啊， 你像咱们那天谈，就说八零后就都在离婚呢、啊，或者走在什么离婚的路上。那有一个八零后离婚的就讲啊，他就说，你看我们现在的父母就是什么，希望我们在中学不要早恋，甚至在大学最好也不要找男朋友，对吧？他们希望我们都最好那个时候别出这个事儿，但是又希望我们大学一毕业一工作呀，马上有一个如意郎君，最好还有房子的，可以，而且还可以结婚。所以说我们没有任何的教育和经验，我们只有在婚姻中试错。那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过去啊，我老觉得我还有一阵儿挺瞧不上美国人呢，我说忒娇气了，真不像中国人这么抗造。你比如说美国人，哎呦，打个越战又有什么退伍军人综合症了， 对对对， 我说我们这老战士身经百战的，谁怎么着了，对吧？ 每年忆苦思甜， 对，老头天天打太极拳，健康的很。那么美国就不行了，又疯了，又这，或者说哎呀小孩子怎么着弄了一下，哎呦，就是父母打了还骂了孩子了，又如临大敌要隔离了， 心理阴影了， 对 哦， 就是娈童，你看不是拍那电影吗？小时候被神父什么教父娈过童的，哎呦，影响了他们一辈子的成长。你从这调查看，中国并不少啊，但是中国人多健康啊，是吧？马家辉玩到现在，你说越玩越好， 玩的不够，那是 还觉得玩的不够，就玩上瘾。 就是没有玩上瘾，玩上瘾了我就承受不紧今天。 就是虐待。其实你跟我们讲的很多不同的事情，它的核心概念，它这个同心圆啊，交叉点就是虐待。这个虐待一路是连到儿童的虐待， 嗯， 这是被忽略的一代。就是因为人家觉得这是父母管的，那他父母不管了以后，我们社会怎么来管？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上次也提到，就是精神的虐待，就是他可能身体上并没有，他可能没碰到你的小鸡鸡，他可能没碰到，但是他以后使得你一直做噩梦，他你在几岁的时候就被人怎么一下，那这笔账怎么算？就是我们以前讲过这个精神的虐待。 对，我看过一个国外的这个教育孩子的，我就发现他有里边专门的一章，这外国人还真是，就是关于这个小鸡鸡的问题，就是好像这个当父母的得从小给孩子有这个，就不能别人不能碰你的这个地方， 嗯， 碰你的这个地方就有种种的这种措施。你看上次我去美国，他们给我讲，就有一个华人在一个餐馆帮工，哎坐了好几，现在可能还在坐牢，这是当地华人著名的一个案子，他在那帮工，然后有一个外国的父亲和小孩在那餐馆吃饭，上厕所出来，这个小孩就跟这个外国的跟他爸爸说那个叔叔碰了我的小鸡鸡。其实这个中国帮工啊是好心，他在洗手间他看见外国小孩穿不上裤子，他上来跟他提裤子，也许碰到了。所以呢，当时这个华人餐馆，因为他可能还是那种黑工，当时华人餐馆这个老板就跟他说：“你赶快跑，你赶快跑。”他还不跑，他说他觉得很冤，他说我为什么要跑？我就是帮这个孩子提裤子嘛。结果果不其然，一打官司，准输，就是判坐好几年呢。就是这个你碰了这个。在外国人来说，这就是大事儿。 对， 但是我也碰到过实际的例子，是完全更加相完全倒过来的。中学生嘛，你知道表演就是小分队表演，那其中有一个女的主角啊，班长啊，大家平常对她都有意见。她那天是感冒了，一直在流鼻涕，本来她不应该演的，结果就是他们还硬让她上去演。可是她到演的时候，她都跳舞嘛，她都被人捧上去，站得很高的时候。有一个男生在旁边恶作剧，就说了一句：“说鼻涕流下来啦，什么什么。”被公宣队就抓起来， 嗯， 说他是讲黄色话， 嗯， 那个学生真是不懂。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可是那个公宣队说：“你这么小的小孩。”